CID 有的时候还可以表示切这样的意思。 哦，那是 CAD。 对 ，CAD 啊，表示走的意思。 富妈的基本功纯熟的很啊，一点陷阱都下不去啊。 不能下，因为下多了就有抵抗力了。 基本功强的很，大家像富妈一样啊，练好基本功。Habit。 对，这个 HIBIT 表示的是拿或拥有的意思。 MIS 也是一个老词根了，见过多次。 表示送的意思。 你联想它的意思是想念，对不对？想念是什么？把思念送去远方。 没错。 MIS, 送的意思。 还有 MOT 啊，大家注意，也可以表示这个 MOB 或 MOV 都行。 都是动词大词。动词。 哎，对对，没错没错。 因为它要 motivation, 它要动。 要动起来。 对，要动。 对。 POS 也是老词根了， 老词根，哎，我都想起老酸奶了又，老词根啊，就放的意思啊，常见 POS by pose 吗？ 对， 是不是放在那一个姿势啊？ 对， 好，更老的是 spect, SPECT, 不许忘了都， 哎，表示看啊，看见的看， 然后呢，跟那个声音相关的， 有 VOK 啊，也可以表示 VOC、VOI 都行，意思就是呼喊出声。 好。今天的课堂我们学的差不多了。 嗯， 有人却说我已经晕了，不能晕啊！一节课学那八九个词儿，他怎么能晕呢？ 总说有方法有方向，您学个词根应该是朝着大路往前走啊。 如果一节课让你记15个，我保证你记不下来。 对， 如果让你记5个，我保证你又觉得 吃不饱。所以咱今天学的这个8个吧，差不多，不多不少，正合适。 对，正合适。咱们的词汇课，同学们啊，不要缺课，因为你认真听了，你就是高效率的。否则你以后再补课，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听？一天有多少个小时啊？你能听几期节目啊？ 可不 是 吗？ 是是， 哎，另外呢，我觉得哈，这个回炉的过程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晚上，哎，您没事儿再听听，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听听我们的回放， 至少听2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哈，然后咱们就得节后再见了， 节后见，国庆节后见了。 拜拜， 拜拜。 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Open up your eyes and go, go, go, when you're forgotten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It's like some other universe. To count your steps like there is, to catch one breath and lose one breath. Wrong is right, right is left, and there's nowhere left to turn. So don't believe in everything you think.